锵锵三人行，哎，咱们老搭档啊，王蒙老师，好久没见。王蒙老师是这何方归来？ 我也没有，我也自己去旅行了一下，到这个地中海坐这个游轮呢。 整天都是好事儿、啊 哎，好事儿啊！您那怎么办、啊？ 我们天天得在这上班。 是，那 神仙游。 不，您退休以后，您80岁、81岁以后，您去这旅行。 您先让我活到那岁数才行。哎，扎老师也是刚从美国回来 两，我刚回来啊， 两天啊。 对对对。 美国最近什么动向啊？ 那边主要是在那儿的总统大选，两边打架呢。整天你一开电视就是。共和党在骂奥巴马，骂这个希拉里，然后那边呢是 Trump 什么这些所有的一字儿的这个共和党的候选人在大骂民主党。 哦，这咱可以待在专题再说啊。但是你们两位作家在这儿， 对， 正好赶上了诺贝尔文学奖出来了。 对。 哎，先说说那个不是诺贝尔这个屠呦呦，您有什么评论吗？ 哦，屠呦呦太棒了呀！ 现在 是不是？而且这个它是货真价实的呀，它那青蒿素，治活了那么多，这个疟疾患者 啊，对， 这个我是觉得这还是。非常高兴的一件事 儿。好、哦，这个咱们也是可以回头再说啊。咱们先说说这个文学。 文学， 阿列克谢耶维奇得奖。你知道这次就说诺贝尔这一得奖啊，屠呦呦包括屠呦呦这一得奖啊、首先这个朋友圈里传起一个什么呢？就国籍问题，你外面还真的挺复杂。就是比如个别的国内的报刊呢，他报道的时候就是说啊，说这个屠呦呦啊。是第二个中国籍的人得的诺贝尔奖，说第一个是莫言。好，后来人们就有很多意见，但是后来你一发现这问题还真不简单。从赛珍珠开始，到这个杨振宁、李振道，哎，这个就说他们得的时候都是什么国籍？你最后就发现，哎，这玩意儿挺复杂，还 哦，这我还不知道。赛珍珠得的时候是什么国籍？ 我听到的说法之一是，赛珍珠既是中国国籍，又是美国国籍，他可能是中华民国吧？ 民国。 但是呢，就是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 那个 中华民国承认吗？ 那我就不知道了。 对， 哎， 因为他是从小在这儿长大的嘛。对吧？ 所以 赛珍珠， 对， 赛珍珠 传教士的 后代，他得奖的时候，《人民日报》发表了一整版的文章。 那个时候有《人民日报》吗？ 有呀，不是 赛珍珠啊，您说的是 赛珍珠啊，就是那个大地呀、啊， 大地，那是几年呢？ 对，那我不知道，《人民日报》发了，反正我看过《人民日报》啊。批赛珍珠的文章，那就是补着批，也可能是。 那可能是 得完奖以后过3年或者又批上了，这个是。 哎呦，这真是。那这个这次这个阿列克谢耶维奇得了这个奖。 我这糊涂了，阿列克谢耶维奇 得的这 白俄罗斯的吧？ 白俄罗斯的。 他是男的女的呀？ 女的。 女的。 他这名字怎么听着像男人呢？ 不是，他这是他的姓，他的名字是 Svetna， 我不知这俄文应该怎么，斯韦特纳，那个就像女的了。阿列克谢耶维奇是他的 复名， 是他的姓。但是西方一提这个人，不是就简称姓吗？ 哦， 他这个是父亲和母亲有一方是白俄罗斯，有一方是 乌克兰， 但是他这个女的，她本人认为自己是苏联作家，因为她觉得她是在苏联的这个环境下成长起来的，而且她写的东西，大部分都是照我看都跟这个苏联的历史情节有关系。 我反正唯一的看过一点的就是她20年前就已经出版，就译成中文，那真是苏联的事儿，就是这个。叫什么呀？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 切尔诺贝利的声音，哎，这本书， 这就是 他就是采访了很多这个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的受害者， 对， 然后写成了一本。 然后这最新，他据说他最新写的叫《二手年代》还是《二手时代》，写的就是从这个前苏联解体一直到今天的俄罗斯。 对， 哎，王老师，你说他这种啊？让我们这个新闻记者欢欣鼓舞，感觉我们能得诺贝尔文学奖，它是一种新闻纪实的一种写法， 是 第一次， 它就所谓非虚构文学，这个它有时候有一点矛盾，因为文学跟新闻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可以虚构， 但是又有非虚构文学，这个现在也挺欢实。 我记得 就中国的报告文学， 对， 外国像那个也他也有，就是做这种 那个罗 如实的写。 他那个 是不是有个叫罗素有没有得过？ 罗素那个哲学家， 哲学家， 他好像还真是得过，但是是因为他的是得的和平奖还是文学奖呢？ 不是，还有一个就是二战当中英国的那个领袖叫什么名来着？ 丘吉尔 得的是不是 文学奖？ 也是非虚构， 当然非虚构，他不是写的不是小说，也不是编的电影，也不是话剧。 不是西方这个虚构啊，是一个巨无霸，是一个特别大的类型。它里面的就是说，除了这种，你像这个阿列克谢西维奇，他是口述史，他真的是，比如说他这个什么刚才咱们说的这个核电站的这个，他是真的是第一人，所有采访人口录怎么说的，我谁谁谁就一个一个人，比如窦文涛。就一段我讲我的故事，王老师讲一个故事。还有一类的非虚构跟小说已经非常接近了，这个在比如说在美国，他在60年代以后有一大批名家，他完全用的是小说的手法，但是他不是虚构的，他就是说他是根据一比如案件最有名的这个冷血哈、啊、这部书特别厚，一个完全像小说一样，是真实的案件，所有的事实都是有本的，但是他写的时候有这个人物心理故事情节 有点 悬案， 可能有点发挥是吧， 有点发挥，但是他有的时候经常会受到质疑，比如我特别喜欢的一个非虚构的一个大家，就波兰的一个记者叫 Kapczynski， 后来他死后以后呢，就很多人质疑他，甚至生前就质疑他，说他编的，比如他写这个海尔萨拉西，他的这个很多这个采访，这个人呢人物的名字呢都是用简称，没有，后来你看，哎呦，这些人说话怎么都一个风格的，然后最后呢很多人就说他其实呢是一个预言式的非虚构的，他用了很多他们当年波兰王宫里边的这个宫廷卫士的语言风格，把它写成了海尔塞拉西宫廷的人的这个记录，但是他已经高度的浓缩了这个原来的这个事实之后呢，其实他读起来像，所以很多人说他像个这个魔幻小说，像什么这些马尔克斯啊什么拉什这些人都特别佩服这个，你说他打破了一些界限、 美国那个有一个作家现在死了吧，那个杜鲁门卡伯特呀、 我刚才说的冷血就是他写的、就是60年代的、 他的有一些非虚构的作品，因为他虚构作品我也看过，我非常喜欢， 是 他那个杜鲁门卡伯特呢，他写一个谋杀案， 就是这个冷血 cold plot， 所以那个我就说这个它有它吸引人的地方，就跟电影似的，有的电影说这就是根据某一个案件拍的电影，那个它也叫， 但是你比如说这种非虚构的文学奖 是， 那它的文学标准是什么呢？ 不，那他写的比别人好呗，这事啊，他语言好结构好是吧，思想好， 我对这个吧倒觉得， 像阿列克谢这个吧、就是说他写的也是比较尖锐比较刺激，是不是 他的这个题材都很极端呀、你想这战争的，像这个核电站这些 人，核电站的大事， 看那些故事都很刺激啊， 而且我看过一段，我觉得是靠点谱，就是他还真不光是一个一般性的记者、他这个里面有某种类似于史实啊，就对历史的认识的那样的一种高度。你比如说你看他一段，他就讲今天的这个俄罗斯人啊，这个对于这个社会的一些变迁的一些感受，你比如说他就会有那样的话，我觉得也挺有意思，他就说这个有些俄罗斯人就看不惯了，说是好像这个一改革了以后啊，那些寡头们就是富人们有钱了，然后他就采访一个俄罗斯的人，说那个人说是我知道他们赢了，可是为什么天天让我们在电视上看他们的生活，说我们俄罗斯人总要有一点崇高的东西可以向往是吧，生活差灵魂才有空间，可是现在为什么变成了这么一个样子等等，你看他是里边渗透出一些他的认识， 这个咱们能也能 理解，我们这儿一听就有共鸣了， 理解什么，我觉得中国老百姓现在就爱看纸醉金迷， 是 那不得就爱看富人的事， 也 看着发现也爱看纸醉金迷的，也有一边看一边发火一边骂的，一边这个甚至于 对我们说的所谓的毛粉哈，就不就是这样吗，就是说还是过去那时候，我们虽然清贫，但是我们那时候更平等，我们更有悠闲，现在你看这个这些全是贪腐， 啊，都很堕落，这不是一样吗？ 所以，而且我就觉得，就是我有一个不靠谱的猜想啊，就是过去咱们讲这个诺贝尔，尤其这些年，经常觉得诺贝尔是不是有政治性，好像憋着就跟哪个国家为难，有时候就会有这么一个猜测。我现在就看这个埃里克谢耶维奇里边啊，我就觉得他们有种道德性，会不会是，就是说他这个评委啊，当然。这个你的道德不一定是我的道德，他就是按照他的那个道德观来说，你比如说他评这个阿列克谢耶维奇，我就认为他有没有一种，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那么多的人，这个灾难造成了这么多的人的死亡，当年前苏联政府的这种隐瞒，哎，触目惊心，他实际上他这个评委有一种他的道德的考虑。 你这么一说吧，我倒想起来王老师有一个，我当时就好多年前王老师说的，我不知道您记得不记得，关于诺贝尔文学奖的这个取向，我觉得很有见地哈。就是王老师我记得是说诺贝尔文学奖历年的这个选择呢，有一个模式，好像就是说他在社会主义国家呢，倾向于选那些异议作家，就是持不同政见者啊， 嗯 啊，然后在资本主义国家呢，倾向于选左翼作家，这左派，因为资本主义国家我理解啊，那资本主义国家咱们就是说主要是偏右的资本嘛，对吧？资本社会，那么左翼呢，实际上是他的反对派，他是批判他那个资本权力的，那么是他的一个，实际上也是等于他的对立派吧。 嗯， 那社会主义国家呢，其实是左翼革命的一个结果。那这个异议作家呢，往往是偏右的，或者是不管他偏不偏右，他是批评这边的一个主流权力的。再加上比如说社会主义国家里边的有一些专制国家，比如说，那么他也是对跟这个专制对立的。所以这种你我回去一看，我觉得哎，这个选择还真有点靠谱。以前我觉得哦，那不是正好是政治化吗？现在我觉得哎，这它也有它的道理。 这个诺贝尔文学奖啊，它的政治的基础也是有的，它基本上我觉得它还是体现的是西方的这个价值观念，特别是这个社会民主主义。 社会民主主义， 北欧的这几个国家经常执政的呢都是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就是都是这些。具体的文学上呢，他们就是喜欢呢，就是要想办法跟这个俗人的见解，跟这个用我这用毛泽东主席的一句话，他喜欢这种反潮流的态度。 嗯， 哎，比如就是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不用说了，他是不管他是讲那个逃跑了的普宁，是吧？讲这个那个日瓦戈医生的，他叫什么来着？ 斯特什么帕斯特纳克？ 帕斯捷尔纳克 啊，帕斯捷尔纳克， 帕斯捷尔纳克是吧？他有这种倾向，非常的明显。 嗯， 哎，这个。西方国家它奖励两种，一种是左翼，比如说意大利的拉福，葡萄牙的萨马拉戈，那个德国的海因里希伯尔，他都是啊，大骂这个资本体制的， 对， 嗯， 而且骂的有时候让这个他本国的人都觉得很为难，说您又也不能不支持他，但是他骂的又太厉害了，尤其是本国的政要，简直就是。就是都怎么处理都不合适，他有这个劲儿。还有一种，他奖励那个艺术流派上啊，小众的，就不被群众接受的。 对 比如有一年讲那个法国的叫西蒙啊，是什么呀？ 对， 那就是没有几个人知道这知道他的名字，他就是反正他是，他要给你格色一点，他追求格色， 他就支持弱势。不论是从政治上的还是从文艺上的艺术流派， 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中国这儿就不用说了。你比如刚才说的国籍问题，他实际上他讲的第一个华人吧，咱们说 对， 是高行健。 高行健， 高行健呢，我们这儿呢，这边呢有很多朋友都是很对此很不快的，是吧？也都表达了这个反对呀，是或这个。对这个他的抨击，甚至于是甚至于也还有一些别的措施。 撇除其他的啊，就是说高行健的他的这个文学水平 是 能不能够诺贝尔奖？ 不是这个这东西是 他文学， 问出来 这文学水平你说不起，你各有各的说法啊。是是， 所以我就为什么认为他这个政治标准呢？你也觉得他不无道理，因为文学它首先是主观的，跟科学不一样。第二，它是一个语言的艺术，而且是各国各有各的语言的艺术。你弄一个国际奖，一堆他除了看瑞典文是他母语，其他全是外语。翻译过来的，对吧？你怎么能评价呢？所以说呢，有可能他颁的一个奖，最后能够他能够有谱的一个标准，倒是这种道德政治的标准。 道德政治的标准，嗯、那个当年给海因利希·伯尔讲的时候，《法兰克福汇报》上边有一个评论，就是说他的德语是不及格的。嗯、这个海因利希·伯尔 啊， 他是。得的与其说是文学奖，不如说是道德嘉奖。 对， 就这么说的。 关于高行健，我说这个也有一位汉学家，好像你们这儿还请过，那叫什么来着？德国的那个古斌，他也是。我看他一个就是高行健得奖以后，他一个采访说：“你认为高行健是不是一个伟大作家呀？”他说：“伟大作家，开玩笑，这是一个德。”德国的一个汉学家说的， 那 我们这边中文的很多本身就是作家，那都是私下的评论，的确有很多是不太以为然。 顾斌在就坐着我们这儿还说那莫言他最瞧不上了， 对他也是说呀，他也是说呀， 对， 都瞧不上。现在回头来还说这白俄罗斯啊， 嗯， 白俄罗斯这个呀，我听说，因为我没有认真的阅读这方面的材料，对不起。 阿列克谢耶维奇， 这，就是说他也是，因为他比较激烈，比较刺激，好像白俄罗斯那边也是说这个不同的观点的人呢，好像也挺多，是不是有这种情况？ 我白俄罗斯的比其他的作家我不知道，我只是看的刚得奖嘛，看的一些媒体上，美国的媒体上报道呢，说就是说，他那个政府，比如说也。只好表示了一下庆贺，但是就很勉强，因为他很批评他那个白俄罗斯的那个总统。 他的书也被禁过，这个 也被禁过。 叫什么卢卡钦科？ 卢卡钦科、对。 他的书也被禁过，所以你看，就是其实这个啊一点都不新鲜，就是说，好多诺贝尔得文学奖的，你看他都被本国政府啊，往往是禁过或者说态度暧昧。就连就说您最近王老师给我这讲正在看谁啊那个帕慕克就是我的名字叫红这本书我还看了一下这帕慕克都受审了现在就是说因为他的一些言论而且他是土耳其的他是主张全盘他主张西化他主张西化于是呢他得奖一开始也是都很高兴可是慢慢的 就琢磨味儿不对， 就味儿就不对。 没得奖之前就不高兴了，因为他在得奖，他是2006年得奖，2005年说要选他的时候，他在之前正好在瑞士的媒体，他发表一个言论说什么呢？他说，这个我们国家在奥斯曼帝国的时候，就土耳其前身共和国前身，这场对。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种族灭绝和库尔德人的屠杀这事儿在土耳其没人敢讲我敢讲这是一个大屠杀这完了以后那国内就简直就疯了所有的民族主义者所有的朝野愤怒然后之后那年也没通过第二年呢他才拿的拿之前还有这么一个事儿就说就是审他了就马上国内就有什么那代理律师什么把他告到法庭上说他违反了他那个土耳其刑法的多少条说你污蔑了土耳其那么审他之后当中的这个欧盟马上那边就派人来了说那时候正好土耳其在申请要加入欧盟的说这还了得你们这个基本的言论自由都不尊重我可能不够条件加入欧盟派了一个委员会到那儿当堂去那儿记录看你们怎么审他这国际压力啊结果最后审他只好说那法庭说的无罪释放然后政府方面呢还最后隔了一年嘛那告他的人又一次告他而且在告当中还暗杀了一个什么二就这个亚美尼亚人的一个知识分子说下一个就要刺杀那 他这个我就你看 这压力非常大呀 他但是某种程度上呢他符合某些个中国人认为的诺贝尔作家应该有的这个一个条件是什么呢也就是当年他们说莫言的对吧 吧。你看他们讲这帕慕克反而不是因为写的小说招了什么事儿，他就是说话访谈，他招的事儿全是接受采访，在哪哪哪说了点什么大屠杀呀什么的，然后在国内啊就闹得翻天覆地。这不是正好过去有人说莫言也是说， 不是这个 说莫言是相反吧， 这个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啊，在本国啊反倒待着很困难的这样的例子非常多。 嗯， 这个帕慕克是最新，我最近才知道的，其实这都是十年以前的事儿。 嗯， 十年以前的事儿，因为他的那个小说写的绝，这咱们再说。日本这大江健，他得了奖以后呢，日本国内要给他发芥川龙之介奖，他拒绝接受。 嗯， 然后他的那个住的家，因为我去过他家，说他家上已经都就给贴出大字报小字报来了。 嗯， 给他起了一名叫国贼。 哎呦， 国贼，这其实是汉字了，他写的中文了，国贼。最近呢他有他什么遭遇我不知道，但是这人太伟大了。因为他在前年呢，他是全国在这个朝日新闻上唯一的发表这个言论的名人。钓鱼岛本来自古就是中国的。 嘿， 他这个有些日本人、哎、对，那不恨， 中国人要给他发奖， 中国应该敞开大门， 他不给发， 发一个鲁迅奖什么的， 哎、 是吗？ 对，不过啊，就是讲这帕慕克啊，这个王老师今天还带了几幅画，我也很想聊聊，就是啊，他这个我的名字叫红里边，他主要是写到一种波斯细密画， 嗯， 就是也是一种伊斯兰艺术，对吧？ 是，他是从波斯啊，发源。 对， 然后呢就被这个伊斯兰教的这些国家，比如包括地区，比如说这个阿拉伯国家，比如说这个突厥语的国家， 对， 一直到突厥语说突厥语的地区，比如说新疆有人画西米画也有，然后又感染到印度。印巴也都有，巴呢是巴是个伊斯穆斯林的地区，印度不是穆斯林地区，但是他穆斯林也很多， 10%， 所以他那个风味也有点像，他的某些画人物的像啊，甚至于让你感到中国画。 你说的太对了，就现在有研究认为啊，就是在这个十几世纪的时候嘛，他就是这个就是中就是阿拉伯的这个地区吧，实际上受到了中国传过去的，通过丝绸之路，中国那个时候的工笔， 对， 中国的工笔画对他也有影响，而且本来呢伊斯兰教是不画偶像，是 不 拜偶像的， 只是 但是你看他里边画这小人用作插图啊什么的， 他画的小人就是说他画的不是人间，他是画的是真主眼中的世界，所以他不允许在里边有透视的关系，不允许有这个三维的感觉， 不允许有看不见的角落。 这个我到底具体怎么解释啊？因为我还是很外行，但是他画得很好。 咱们可以看看，咱们可以在屏幕上看一看。 哎， 你看，这就是作为插图的 细 密画。你再看下一张。 你说这个是他这个格局像不像有些中国国画？ 对，就是，而且你看他没有那个明暗。 没有， 就因为据说在真主的眼里哈，都是一样的亮嘛，一样光明，没有死角。你再看， 哎呦，这个好， 这好哈， 他这个姿态 也有点 比咱们中国的这个美人画好， 妖娆啊。你再看下边， 哎呦， 这个 马， 这个 马为什么呢？他这个帕慕克的小说里头描写，就是说他们的这个绘画是由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就是那个宗教的领导人所统一掌握的，要求他们画真主眼中的马，说为这个的话他们就不知想了多久，但是我觉得他画的是挺好。 这张 啊，我怀疑这个是已经受了西方 的影 响， 包括刚才最后那张，你看基督教里边的有一些画的天使画也有那点，他这个在这个大都会专门有过展览，很多年前，就是说这个东西方整个从西欧到中东到中国这种文化史上的交流，从画到音乐到很多东西，最后你发现它都有一些交融，受到包括一些乐器，你看这到底是中国的还 是 西方的？其实你发现它是两个一个 一种柔和，这个画我觉得肯定也是这样。 而且他这个就是说不同的这个画家的个性啊是非常微妙的，因为按照他这种技艺啊，他讲究的是你要去掉一切个人的痕迹，就你画这个神圣的画神圣的画嘛， 是 哎，你比 他说呀特别好玩，他说这个个人风格，一个是受西方画家影响，一个是受中国画影响，因为中国画是文人画，这底下话是我说的，中国画是文人画，文人是喜欢标榜自己的个性的， 对， 但是他的画呢带有一种啊献给 神 宗教献给自己的信仰的这种性质，因此不需要你个人， 对， 那你个人干什么呢，是不是你大家你所画的你是按照神的意志，是按照 甚至你要中国这个高古的东西，比如说青铜器上的，它不讲究你有任何个人的痕迹，因为它是献给 它献给 神器， 对， 所以就说你注意人性，你必然就会有个人风格， 对， 但是你注意神性，而且我认为人性当中应该说。